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教学广播，有线调频99.4兆赫。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教学广播，有线调频99.4兆赫。 Beijing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Classroom on the Air, Cable FM 99.4. Anglais. Hablas inglés. Английский язык. English. 张道真自学英语 Teach yourself English. 本节目由北京市民讲外语活动组委会推荐播出。 欢迎光临张道真自学英语空中课堂，公正主讲。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由公正和 Scout 为您主持的张道真自学英语。 Hello, hello, hello, hello, hello, hello, hello, hello, hello, hello, hello, listeners, and welcome back to Teach Yourself English. Let's try Section C. Here we go. 在以前的节目中呢，我们学习了如何问颜色，比如说 What color is this shirt? 这件衬衫是什么颜色的？那么回答的时候呢，我们可以说 It's green, 是绿色的。那么在今天的节目中呢，我们还将要学习一些提问的方式，不过还是先让我们走进单词典籍。 New words for today. New words. Whose? Whose? My. My. Your.Your. To. To. Her. Her. His. His. Our. Our. Their. Their. Comb.Comb. Brush. Brush. House. House. Room. Room. 在我们问这是谁的东西的时候，我们要说 whose. W-H-O-S-E. Whose. 用 whose 来提问。比如说谁的书，我们就要说 whose book。 如果说这是我的呢，那就应该说 my book。 my M-Y my 我的，你的则是 your Y-O-U-R your 你的，指女性的她的应该是 her H-E-R her 他的，要是说男性的他的呢，则应该是 his H-I-S his。 我们的呢，应该是 our O-U-R our。 他们的，不管是女性的他们还是男性的他们，我们都要用 their 他们的 T-H-E-I-R their。如果要说我们的房子呢，房子 house H-O-U-S-E house。 走进了我们的房子，也就是走进了 our house。 那么呢，我要给大家看看我的房间，我的是 my， 房间呢是 room R-O-O-M room my room 我的房间。最后呢，我们再学一个有用的词 T-O-O To 是也的意思。 学会了这些单词呢，我们就要用这些单词来进行一些问答了。 Pattern drills, pattern drills. Pattern drills. Whose book is this? It's my book. Is that your book too? No, it isn't. It's her book. Is this your bike?No, it isn't. Whose bike is it? It's her bike. 如果想问，哎，这本书是谁的呀？我们就要说 Whose book is this? Whose book is this? 回答呢，应该是 It's my book. 是我的书。It's my book.如果我们看到另外一本书，我们可以这样问 Is that your book too? Is that your book too? 这也是你的书吗？那么 T-O-O too 在这里呢是也的意思。如果我们只说 Is that your book? 意思是那是你的书吗？而我们在说 Is that your book too? 则是指那也是你的书吗？如果做出否定的回答就应该是 No, it isn't. No, it isn't. It's her book. It's her book. 是她的书。好，接下来再试试这句话。说这是你的自行车吗？我们可以说 Is this your bike? Is this your bike? 回答说不不不不是则应该是 No, it isn't.那么在句型里呢又出现了这样一个句子 Whose bike is it? Whose bike is it? 在这里的 it 实际上呢代替的是 this bike 那么这辆自行车是谁的呢 Whose bike is it? 您可以回答说 It's her bike It's her bike 是她的自行车好了大家学会了谁的以及这是谁的就可以来做一些句子了。比如说 Whose comb is this? Whose comb is this? 这是谁的梳子呢？梳子是我们在这课新学的单词 C-O-M-B comb 在这里啊，还要提醒朋友们这个 comb 的 B是不发音的我们也叫它 silent b 所以呢要念成 comb 那么怎么来回答这句话呢 Whose comb is this? 我们可以说哦这是他的梳子 It's her comb It's her comb 如果我看到另外一把梳子想问这也是他的梳子吗怎么说呢对了Is that her comb too? Is that her comb too? 那么你回答呢可以说 No, it isn't. It's my comb. 不那不是他的这回呢这是我的梳子了。好下面呢让我们跟着节奏来练习一下这些说法。 Chant, chant, now let's chant. Chant, chant, now let's chant, chant, chant, now let's chant. 大家动起来， 说吧。 Whose book is this? It's my book. Is that your book too?No, it isn't. It's her book. Whose book is this? It's my book. Is that your book too? No, it isn't. It's her book. Is this your bike? No, it isn't. Whose bike is it? It's her bike. Is this your bike? No, it isn't. Whose bike is it? It's her bike. 学习完了这些说法呢，让我们一起来看看这些句型在真实的情景中是如何运用的。 我是 Scotty， 我爱北京。Now, here's Scotty in Beijing. And this chair, is this your chair? Yes, it is. Is that your chair too? No, it isn't. It's his chair. And this table, is this your table? No, it isn't. Whose table is it? It's their table. 您都听明白了吗？让我们再来听一遍。 And this chair, is this your chair? Yes, it is. Is that your chair too? No, it isn't. It's his chair. And this table, is this your table? No, it isn't. Whose table is it? It's their table. 您现在收听的是张道真自学英语。下面呢，我们又要进入考考你这个环节了。 Now you have a go。 在这个环节里面呢，我设计了两个活动。在第一个活动里呢，我来给出大家一些英文的句子，请大家呢告诉我它的中文意思是什么。您准备好了吗？当然了，如果有可能的话呢，您也可以把这些句子写下来，作为一个听写的练习。好，我们现在开始。What's this? What's this? It's a bird. It's a bird. What color is the bird? What color is the bird?It's blue. It's blue. It's a blue bird. It's a blue bird. Is that your bird? Is that your bird? No, it isn't. It's her bird. It's her bird.怎么样，朋友们，您能都说出这些句子是什么意思吗？好，现在让我来为您奉献出答案。 What's this? 这是什么？ It's a bird. 这是一只鸟。接下来我又问了什么问题呢？ What color is the bird? What color is the bird? 对了，这是我们这课刚刚学过的内容，也就是这只鸟是什么颜色的呢？ It's blue. It's blue. 嗯，非常的漂亮，是一只蓝色的鸟。 It's a blue bird. It's a blue bird. 就是一只蓝色的小鸟。那么，这只鸟是不是您的呢？ Is that your bird? Is that your bird?No, it isn't. It's her bird. 原来呀，这不是我的鸟，是她的小鸟。好了，现在呢，该由我给出中文，由您来翻译成英文了。这是什么？ 这是一把梳子。 这把梳子是什么颜色的？ 是红色的。 那是他的梳子吗？请注意，在这里啊，他的要用女性的他。 不，不是，这是我的梳子。 您把这些句子都写下来了吗？好，我们来一起对一下答案。我问这是什么，应该是 What's this? 这是把梳子， It's a comb。 这把梳子是什么颜色的？ What color is the comb? 是红色的， It's red。 那是她的梳子吗？ Is that her comb? 不，不是，那是我的梳子。No, it isn't. It's my comb. 对我们学过的内容掌握的比较好的朋友们呢，可以试着来写一下这些句子。这些是什么？是裤子。这些裤子是什么颜色的？是黑色的。是你的裤子吗？不，不是，是他的裤子。在这里呢，他的请用男性的他。好，一起来看一下答案。这些是什么？ What are these? 是裤子。 They are trousers. 这些裤子是什么颜色的？ What color are the trousers?是黑色的， They are black. 他们是你的裤子吗？ Are they your trousers? 不，不是，是他的裤子。 No, they aren't. They are his trousers. 好，那么今天的课呢，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我们要给大家留作业啦。 Homework, homework, homework for you. 由于今天这一讲是全课的最后一讲，所以呢，我们要求朋友们把全课的内容复习一下。那么大家可以翻到课本的第19页，第三项呢，我们有一些中文的词汇，大家可以试着用英文来说出它们的意思。我们要给大家留的第二个作业呢，是请大家来听一下我们在这一课中的对话，也就是真实情景中的对话，看大家能写出多少来。如果您能写出一句也好，如果能把整个对话都写出来，那当然是更好了。 And this chair, is this your chair? Yes, it is. Is that your chair too? No, it isn't. It's his chair. And this table, is this your table? No, it isn't. Whose table is it? It's their table. 在把对话写下来的基础上呢，大家也可以按照这个对话，或者是按照我们课本上的句型和对话来编写出自己的小对话。希望大家呢能够完成我们这些作业，也希望您呢能够把作业寄给我们。那么大家的作业可以寄到建外大街14号，我们的邮政编码是100022。好了，现在又要说再见了。See you next time. Bye. Well, listeners, here we are again at the end of another lesson of Teach Yourself English. I'm Scott, and I'm saying...Goodbye and see you next time. 张道真自学英语讲座教材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教学广播，有线调频99.4兆赫。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教学广播，有线调频99.4兆赫。 Beijing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Classroom on the Air, Cable FM 99.4. Publish English. Английский язык. English. 张道真自学英语. Teach yourself English. 本节目由北京市民讲外语活动组委会推荐播出。 This is book two. 张道真自学英语空中课堂金杰主讲。 听众朋友们好，欢迎来到自学英语节目。今天我们和辛迪一起讨论第三课的第三部分。Page 22, Section C. Hi, Cindy. Hope you're ready with this new page and new part. I am. New words, new page. 愿意 Would like to. Would like to. 愿意 Would 是 will 的过去式。I would like to invite you to my home.我愿意邀请你到我家去做客。I would like to invite you to my home. 一般这个 would like to 是一个很婉转的、很客气的表达方法，连在一起用 would like to。第二个词，请 please, please。英国人或者英语本族人用 please 是非常常见的，就像北京人说您请，请坐 please, can you have this? please, 你能用这个吗？加个 please 马上就非常的礼貌。我们在学英语的时候也应该让这个 please 和谈话呢并存，千万不要丢掉它。在英语习惯中呢，比如别人问啊、can I get you a cup of water? Please. 对，一般你如果愿意的话，我说我可以给你倒杯水吗？倒杯水喝吧。你说 Yes, please. Yes, please. 一定要记住这个 please， 就是对表示肯定的，很礼貌的。装满 Full. Full. 很有用的。比如说我吃饱饭了 I'm full. Right. Right?、 Mm-hmm. And 如果说房子里人满了 The room is full. The room is full. 如果说茶杯里水满了 The cup is full. The cup is full. 看看，无论大的、小的、里的、外的，都能用这个词 full， 所以叫做装满了人或装满了东西。空的 empty, empty 正好是一对反义词。当我们说 full 的时候呢，它的反义词就是 empty. This is an empty room.这是一间空房子，这是一间空房子。如果有时候你想说给我加点水 ，Well, your cup is empty. 你的杯子已经空了，加需要加点水吗 ？Empty. 座位 ，seat， 名词，只能当名词用。The airplane seat， The classroom seat， The office seat， 在哪儿都可以用这个座位。不得不 Have to. When you use have to, Cindy, there's a sense of being forced, right? Yes. Yeah.、 So. We have to finish our lesson in 30 minutes. Right. 我们必须在30分钟内完成这篇课文。为什么呢？因为时间限制。We have to finish it in 30 minutes.Have to, 不得不，必须这样做。下一个，通过。 Go through. 通过检查。Go through the examination. Or go through the checking post. 通过检查。Go through. 海关。 Customs. Customs. 通过海关。 Right, go through customs. Go through customs.检查 check 这里是动词 check 可以做名词用也做检查在什么期间 during 如果说在上学的期间 during the college 在大学的时候 during the college life she was very active她非常活跃积极参加各种活动在什么期间在大学期间 OK 肯定有把握的 Sure 我们学过 make sure 这个 sure 就是肯定的有把握的形容词 Are you sure Cindy that you are not going to the concert tomorrow? I'm sure Are you sure? I am sure. 肯定吗？肯定，没问题。将要 Shall. Shall. Shall 更多的用在第一人称。I shall. Shall we go to this place? 我们到这个地方去吗？Shall I, shall we, 常用的。但是呢，美国人不太用这个词。When you use shall, you can use other things to replace it, right? Usually we say will. Will. Yeah. 美国人 will 就不一定要用 shall 了，是通用的。好，我们请 Cindy 读一下单词。 Would like to. Please.Full, empty, seat, have to, go through, customs, check, during, sure, shall. Thank you, Cindy. Let's look at page 23. 我们看第23页。 Text talk. Text talk. Let's talk about the text. 第23页 The conversation is about people at the airport、 mm-hmm. 我们这个对话呢有了标题叫做 at the airport 因为后面的名词是 airport 大家注意我们读的时候是 at the airport 如果你说 at the airport 就很难读了所以正常的发音都是 at the airport 在元音前面 the发 the 的声音这样更好读一些只是读起来方便好我们看看 A 和 B 在谈些什么 A asks Where would you like to sit? Where would you like to sit? Who is we A? What's his job? The person who works at the check-in counter at the airport Right 我们谁问这句话呢你喜欢坐在哪儿这就是他在如果在机场呢显然是什么呢 Cindy 猜得很对显然就是在那个办登机手续的服务人员他问你办理登机的这个 passenger 这个旅客 Where would you like to sit? B answers Near the window please What time does the plane leave? Near the window please 请给一张靠窗户的位子 Near the window please I'd like to sitnear the window 这是他原话但是他们口语中就不重复以前的话了 Where would you like to sit? Near the window please I'd like to sit near the window please 这是原话 We also can say I like a window seat Yes Right、 mm-hmm. 我要喜欢靠窗户的座位 Window seat Please 然后他就问了 What time does the plane leave? 这是一般人那个问的尽管你的机票上呢都有时间但是呢还是要确认一下他是不是晚点了或是不是因其他的事原因耽误了 Person at the counter answers It leaves at 2:30 Leaves at 2:30 在两点半的时候那个起飞 B Is the plane full today? Is the plane full today? 为什么问这个问题呢因为他可能在考虑飞机上人多 If the plane is full, 当飞机的人很多